情的盛开吧，你就是最俏的最棒的最让的最大方的心需要你哄她，你是最好的最俏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她，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这一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主题，其实都是在表达同样的美好事物。不管是小鬼的 unicorn 美丽的独角兽，还是大张伟这样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他心目当中美好事物三件套，也都是用歌曲来让大家感受到这样一份美的表达。好，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鲜上榜排在第十八位，这首歌是来自许魏洲的《橙色天空》。在他的新专辑《The Time 时刻》当中，他邀请到了方文山来填词，写出了这样一首浪漫唯美的轻摇滚情歌《橙色天空》。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泼满月辉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脸谱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 榜上榜外歌，在同一张专辑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许魏洲。作为影视歌多期发展的当红小生，橙色天空是标准化的情歌方式，而熟悉许魏洲的朋友也知道，在上学的时候他曾经组过死亡重金属乐队，摇滚乐是他音乐当中始终难以割舍的部分。刚刚我们也听到这首 Real 是许魏洲和乐队朋友一起完成的，要想听到当红偶像的金属黑嗓，除了许魏洲恐怕别人也很难做到了。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杜的新歌，也是他今年的第一首单曲，本周以第22名的成绩进榜，这首门后也是阿杜的躲避型苦情歌吗？ 暗的少年，一遍一遍回头，脸上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后，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那烟火太刺眼，受了点伤，不再少年，却有一份情感没有改变。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后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那烟火太刺眼，受了点伤不再想念，却有一份情感没有改变。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害怕失去了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出口的感动，握着手愿你回头，再怎么多年失去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出口的感动，握着手愿你回头，再怎么多年以后，当时的你还在，你都在，你是我所有， 这首来自阿杜的《门后》，作词人是林怡凤，也是和林俊杰多年合作的音乐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阿杜是林俊杰的同门师兄，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和《门后》这首歌曲作者洪俊阳的合唱。榜上歌以及榜外歌两首歌，阿杜、林怡凤、洪俊阳以及林俊杰都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脉。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同时收录在林俊杰《西界》和洪俊阳《独角兽》专辑当中 LOVE Love。 去了解你的心，左写信，一夜你醒的汗意。想要每天见到你，到底是从哪一天才开始的？记得当时好天气，没来由的感到多甜蜜。温柔是我的本性，吸引我是你的天性，给你关心呵护，不会只是一点滴。像我一样能耐落落打发表情与表白， 不必不必再次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展览。2018年8月15号，第17届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博物馆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首都博物馆主办，合作单位为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中国沈阳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北京联合大学。支持单位有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国北京语言大学等。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资源共享与学术联合，首都学语境下的博物馆超级链接。8月14号到10月7号，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将在首都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的创意就是在中日韩国际博物馆学术研讨会的合作模式下提出，由两馆策展人员共同策划完成的。展览一共展出展品181件套，其中日方展品112件套。通过图片资料、生活民俗资料、工艺品等各类型展品，分别展示18世纪北京与东京的城市面貌、城市生活以及东京的各类艺术发展，向观众介绍两座城市的构造、生活以及文化，并探究两者的异同。再来关注以新时代新气象新文创引领文创新潮流为主题的首届文创会文化文物创意展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这次展品范围涵盖文博创意和出版、互联网加中华文明、动漫游戏、影视演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板块。展会期间还将特别邀请国家宝藏等栏目及演艺名人进行现场活动，通过展会有效地扩大文物的社会影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我们一起来听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那这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以第34名的成绩进榜，这是12年没有发单曲的谢娜带来这样一首《那就是快乐》。 从容的保鲜期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风雨呼啸而过，去途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带着不畏心里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着一秒阳光的星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用微笑涂鸦生命的彩色。先记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途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亲吻这一秒阳光的星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你有方向，我说 有主持人和歌手的双重身份，你会想到谁呢？戴军、何炅、小 S， 还有以上我们刚才听到的两位分别是谢娜和陶晶莹。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陶晶莹在2015年发表的单曲《如你一般的人》。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元气十足，这就是高人气的火箭少女为电影《西红柿首富》所演唱的插曲。新歌上榜第37名，就叫做《卡路里》。杨超越的那句“燃烧我的卡路里”，真的很无敌。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点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妈说，吃完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刚才我们听到榜上歌2018年火箭少女卡路里，以及榜外歌2009年王蓉要抱抱，串联在一起听，是不是这两首歌很搭配呢？听过两首这种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比较安静文艺的音乐世界当中。这首歌是新歌上榜第40名，来自李宇的新专辑《浮世游》当中这首《尘土》。 你坐在窗边，却不看我。 李宇这首《尘土》，尽管主题落在了漫漫人生途，终归尘归尘，土归土，不过在歌曲当中仍然透过优美的词句来描绘生活当中眷恋的场景。一捧尘土落成一方天涯，尽头浮现你最早简陋的家。快乐女生也好，超级女生，作为中国内地最早的选秀节目从这里走出来的音乐女生，有多少人在大家的关注当中慢慢蜕变成了精彩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接下来榜外歌环节，我们听到的是曾轶可在加盟摩登天空之后，今年新专辑 Anti Echo 当中收录的午夜旅馆。 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

只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哎，呜呜，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啊，呜、无奈的我走一步糊口啊，呜、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家不认说我不行，不认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千里，我从不讲究我的命运、 两首新式中国风，吴亦凡的《天地》全程没有用到一件传统的民乐乐器，编曲框架完全是欧美范儿。不过作为音乐的灵魂歌词，相忘于江湖的感觉就很中国化。而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来自于娃娃《我的新衣》，则是开门见山，京剧直入，全程民乐和说唱律动完美融合，混搭出了新意。无论是吴亦凡无形的中国风，还是娃娃有形的中国风，他们都是对这种风格的一种全新尝试。相比较以往五声音阶律动民乐的点缀，古典文学的底蕴，现在对中国风的定义要宽泛很多。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90后的华晨宇秀出了花式改编，在说唱风格的双截棍当中穿插了戏曲元素，将时尚和复古合二为一。 怎么改？你被我一脚踢开。 小城市般阴冷里，蒲公英落了地，一派细腻的景色融入画里，宁静中谁倾听那远方不安的消息，一场狂风骤雨正来袭，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与风而起下烂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引人羡慕山摇映了夜夕，落花也入了你，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而城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我不哭不认输，爱与正义永不落幕，我们以默微笑后选择宽恕，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从来不轻易说出，缘分在手中却紧紧握住，已不再度 这是本周排在第32位，由方文山作词、霍尊作曲并演唱的《风宇宙》。从《卷珠帘》开始呢，霍尊就将中国风作为个人音乐的重要方向，歌如其人，霍尊儒雅的形象还有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也都给人留下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诗安的《明天》。那除了方大同和王诗安，其中京剧唱段是由王诗安京剧演员出身的母亲王磊来演绎。王诗安从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当中获得灵感，并引用了京剧大师梅兰芳所创作的版本。而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听新式中国风。我们稍后见。 眼红夕阳依旧紧握在中间，头脑里只有自己演，我只想桂花香伴你入眠，归来几时才我的爱别伤怀，唱着这曲调心中涌泉，明天开始再也无法牵你的手，明天就要看着被夜淹没，明天你我柔情不复在思念上锁，从此要铭心刻骨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资讯。爱尔兰国宝级舞剧《大河之舞二：舞起狂澜》将于10月底开启为期三个多月的中国巡演，这是该剧阔别三年之后再次来中国演出，无论在阵容、技术还是科技含量等方面都已经全面升级。60名舞者打破了爱尔兰踢踏舞、现代舞、美国街舞、芭蕾舞等舞种的壁垒，让不同舞种碰撞融合。同时，现场伴奏乐队将用风笛、小提琴、铜管、架子鼓等乐器演绎多种风格的音乐。这次中国巡演包含30多个城市的80多场演出，北京站演出将于2019年1月2号到6号上演。再来看8月16号到8月26号，云上的孩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不点微剧场上演。中国艺术家将跨界为中国孩子而创作，并用充满中国元素的音乐、编舞与意境在舞台呈现中国宝宝。云上的孩子与传统剧目最大的不同是，它是在一个巨大的装置舞蹈空间中完成演出。这个白色茧状空间第一眼就联想到生命初始的温暖所在——子宫。婴儿剧场的每场演出只能容纳24人，12组家庭的宝贝们将在这个神秘空间进行探险。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第九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八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七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六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五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我什么都不想激动。 第三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二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本周冠军曲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激动，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 想起舞，我觉得 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落那琴，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中国风大有成为一种文化，似乎它可以和任何一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并且可以保持自己的一种独特性。比方说下面这首歌，如果你不仔细听，可能感觉它不是一首中国风，不过在歌曲当中却加入到大量传统戏曲的唱腔。我们就来听娄艺潇《飞泪》。 分贝不懂体会，坠地后的凄美，不同世界对话错乱思维，说多变味，不说更累，并没有谁一定非要迁就谁，对有些人极限会会变成为我偏执的以为，会有所谓，原来分了更对，明明 是种子，新鲜摔了自己。如果贪了摔蛋，摔了不能自已。看起来比较坏，比较喜欢自己，比起待在家里来场冒险旅途，我更愿意。有时候听不见你说话，走我的路，打破你的精神思想，我不能自顾。让潮流跟着我走，我独一无二的孤独，都等我出现。Everybody say ooh。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新式中国风，那在陈梓彤的这首 Hands Up 当中，中国风的元素应用更加的不留痕迹，但在编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用到了笛子的音色，编曲中它和 EDM 元素契合度很高，所以已经完全融合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爱徒派伟俊，他在中国风上也有自己新的尝试。在这首《骑士江湖》当中，他以自己擅长的 EDM 曲风加入到笛子、古筝等中国民乐乐器，而作词方面则邀请到了中国风的翘楚方文山。 起步潮流被我们解读，转息时培养几只看水摩擦图，在南街停下脚步，这虚拟现实起舞，最后光被解体会装置艺术。你观念必须要有态度，迈进更广次元冲突，这里脑洞打开的技术，你的好奇心千万要 hold 住，一万二万三万个赞我停不住，准备上路开始在倒数三二一准备开步，在这骑士江湖造的国度，我会飞腾着艺术想法清楚，我愿装神武，我们不学套路，世上无名反骨，我来做主，在这骑士江湖造的国度，将创意带入永不落幕，轻移动脚步，天地在此色舞，我们有心无度，找的孤独，找的孤独，我们同时走了几步，潮流被我们解读，转息时培养机制看水摩擦图，在南街停下脚步，这虚拟现实起舞，最后光被解体会装置艺术。你观念必须要有态度，搬去跟跨次元同住，站立脑洞打开的技术，你的好奇心千万要 hold 住，一万二万三万个赞我停不住，准备上路，开开开始在倒数，四三二一准备开幕，在这骑士江湖造物的国度，这人的记录脱胎换骨，二次元演出疗愈系的温度，真这趟的幸福梦幻十足，在这骑士江湖造物的国度，好玩的事物在这演出，听我们描述用创造力起舞，门派都无颠覆，造的国度骑士江湖， 全白落笔全是你，惋惜你自飘逸人无语，不懂秋风沙沙地，故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息，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态一首远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态一首别离你为我离，园中花瓣落地了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举杯饮醉， 林俊杰2004年退出江南，误打误撞赶上了刚刚兴起的中国风风潮，从此中西合璧的中国风也成为他重要的一部分。他先后尝试过不同类型的中国风的风格，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纪念奶奶的《茉莉雨》，完全用西洋的乐器营造了一种水墨风情的意境。另外一方面呢，古装剧也是中文影视剧当中很大的题材，这也催生了古风歌曲热，简洁清雅的五声音阶对仗工整的音乐律动当中，也让弹弦古风作品在 OST 江湖当中脱颖而出。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弹弦参与创作，这是张靓颖为电视剧《醉玲珑》演唱的主题曲《玲珑》。 本想瓶中梦天涯。